想看着你情迷已乱，像当初温馨的片段，尽管遥远，朝夕相见。想看着你回来，发现是一张欢欣的笑面，尽管踏遍海角天边。长路远，花成纪念。天空里星光闪闪，仍然为了你盘旋。今天更加爱你，是否可以温暖？寻回失去了乐园，生活里风光暖暖，仍然对。就算是无缘，等这一天。 Thank you。 你的新人，久港而来，失望而回，是你已远去，共你的友好在，不知全陪同到这破晓，在这酒店内，灯映着我的痴爱。还在自信从来，这点爱未曾变改。在这酒店内，花园边的走廊，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。就算多平凡，就算多平凡，总会有。就算多平凡，总有爱的情人，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？已错过了你的心。急赶而来，失望而回，是你已远去，共你的友好在，不知全陪同到这破晓，在这酒店内，灯映着我的痴爱，还在自信从来，这点爱未曾变。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，就算多平凡，就算多平凡，总亦有他身边的伴侣。就算多平凡，总有爱的情人，怎么偏偏？失掉你， Thank you， 多謝。Hello， 大家好嘛？好開心今晚可以見到大家，見翻大家咧就好似等於咧見翻啲老朋友一樣。咁我哋今晚咧就一於傾下偈、唱下歌，好唔好啊？我要跟山頂的朋友打個招呼先，你哋好 ，Hello。今晚黑咧就係呢一個陳慧嫻嘅2003年真演唱會啦。咁真嘅意思係咩咧？真咧就代表第一咧就代表珍惜咁解，即係代表我好珍惜你哋，亦都希望你哋好珍惜我嘅歌聲，會唔會啊？多謝。第二咧嘅真咧就係代表咧，我今晚黑會做一個真心真意、真情流露嘅演唱會。咁第三咧，我就係要話俾你聽咧，我真咧就代表真女人咁解。今晚黑咧，我會以一個真女人嘅面貌時裝。咩叫真女人咧？真女人咧即係話由頭到腳都係真嘅，冇假噶。係啊，我想知道咧有幾多個咧？是在1997年看過我和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唱會呢？都很多。有多少人是看過我這個96年的雪影美白演唱會呢？不經不覺我們都大了6歲了。又有多少朋友是看過我89年的幾時再見演唱會呢？哇，你們果然是真女人真男人啊。不經不覺咁樣已經係14年㗎啦！我哋大家已經過咗14年，大咗14年，即係你哋估到我幾多歲啦？而家嚇，唔係，係24歲。咁好啦，咁總言之咧，今晚黑咧，我就會係以我嘅真心去唱每一首歌俾你聽，希望你哋中意嚇。咁跟住落嚟，我會唱兩首比較輕快啲嘅歌嘅。绝望后试验丽彩霞，我 在路上，他总会不止默默用劲地让身躯扭愉快，竟到断令立门街灯亦斜视，像在独白某些故事，落寞是那些故事。将无奈，他如影，将期待。若是寂寞，问问可否讲我知？别独当在路上匆匆地行驶。若是落寞，但愿分担孤单白纸。暂别念着旧日一声旧名字，寂寞亦是我的故事，落寞是我的故事。Yes and boy， 别无奈，有爱影也为难。寂寞问问可否讲我知，夜夜独在路上根本为何事，若是落寞但愿分担孤单拍子，暂别念着旧日一声旧名字，寂寞亦是共期待。 Hi， Thank you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就要介紹我嘅一首中版嘅快歌。呢只咧就係我嘅新歌嚟嘅。呢一隻歌咧冇錯，你答啱咗。就係叫做《明日有明天》，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啦。咁呢只歌咧就對我嚟講係好有意義嘅，因為咧佢唔係一首情歌，係一首勵志歌。尤其是喺現在香港嘅一個唔係幾開心嘅環境底下咧，我想話俾大家聽嘅咧就係、是，喺唔開心嘅事情嘅過後咧，一定係會有一個更美好、更美好嘅明天。所以叫做《明日有明天》啊。流过多少眼泪，也不必沮丧，至少也比黑雨浩瀚。玫瑰得到眼泪，才特别茁壮，在绝岭中怎可以不盛放？全靠试过绝望，才珍惜开朗。每天都向落，便忘记了。 快乐，无法去进睡，因送每班机先过最多，等天亮说晚安。浮云就未远飞，我以为会记起，但做人像做戏。Tomorrow is another day， 如疲倦到半死，入睡呼气，眼光会过期，吸一口新鲜空气。Tomorrow is another day。人世间的配乐配不起天国，却跟我分享过寂寞。从最高峰跌落，仍剩下脉搏，而时间像诈笑，这种幻觉，全靠试过绝望才珍惜快乐。每天都享乐，便忘记的快乐，无法去进睡，因上每班机。Tomorrow is another day， 如疲倦到半死，入睡呼气，眼光会过期，吸一口新鲜空气。 Tomorrow is another day， 能够哭出眼泪已得到释放，有观众都不算寂寞，受过苦的笑容才特别耐看，连玫瑰都因此用于盛放。人各去起舞，琴乐尽羽毛，在那烛光中东飘西飘，轻轻散步。我却呆坐看着舞会，全不想起舞。我是来等天光，等晨早，而你却飘到容貌像以前，令已死的心偷偷欢呼，偷偷跳舞。你却携着女伴臂弯，琴声之中起舞。我不爱看，但看到从前梦想，梦想。你已粉碎任何梦想，你现在又怎么可记起曾一起快乐过？人再次起舞，琴乐尽羽毛，但我失属于漆黑之中，伤心看你，看你寥落，女伴已挽，墙边孤单的我，似将过气，旧梦播，从前梦想，梦想。 著我。Love me once again, once again。你我可再做情侣一生，旧情仲未变凉。无奈我心所想是妄想，你已粉碎任何梦想。你现在又怎么可回想 ？Love me once again。

多謝。Thank you。 相识是偶然，无奈爱心境刻变，你在我，又或是我在你，内心曾许下诺言，谁预说有不散筵席，谁预说生死不变，这份爱让这份爱被流水着你，我愁怀满脸，泪水犹如洒在面前。我的心怎忍说离别？凝望你轻快走远，已别去，是已别去，让时。流露我心中凄怨，看着你，我愁怀满脸，泪水犹如洒在面前。我的心怎忍说离别？凝望你。 Thank you， 多謝。咁頭先一路都唱咗我好多嘅舊歌啦，咁有一首歌咧，我知道你哋一定識嘅，因為咧嗰隻歌中間有一段獨白嘅，係咩歌啊？咩紅茶煲啊？咩電飯煲啊？嚇！我冇出嚟幾年啫，咁都連我啲歌唔記得名。冇錯啦，紅茶館。誒，阿哥哥啊，你喺度諗緊咩啊？ 諗緊咩？你唱歌好好聽啊！ 啊，多謝你啦！我而家就唱咗紅茶煲啊，唔係紅茶館俾你聽。嗨， 红茶馆，情凉酒挤满，意外话未觉闷，跟你一起。暗暗喜欢热爱怠慢，你身边伴情侣一般，红茶杯 来分你一半，感激这夜为我伴，跟你一起我不管热吻杯装满，要杯装情赠你一半，爱意我眼内对你在呼唤，怎么竟不知道杯中吻泡满，似你这般未领会心中爱恋，惩罚你来后半生保护茶馆，情深我款款，怎么你在望窗畔？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，你的生命另一半。 喂，你在这里想紧咩啫？谂紧你女朋友咧？你冇女朋友？我梗系唔信啦！你个样咪又系几似 Juno， 点会冇人中意你啫？或者有，你唔知嘅啫。怎么竟不知道杯中吻泡满，似你这般未领会心中爱恋，惩罚你来后半生保管。红茶馆，情深我款款， 体谅下我啦，我高踭鞋好高啊，等我坐下都好。 好似冇嘢睇啩。 一生中多少记挂，一生中多少变化，此刻天色虽晚，此刻痴心碎淡，你永远让我在梦幻，你永远共我在浪漫，想起一天天一点点过去美丽似幻，望见那一天重翻开的诗意中，不知不觉悄悄降临，依稀一切复在如梦里，那份温馨感觉突然微微荡至像我似曾跌进深海，全仿佛身边一切都可抛弃，就像但求一生不变地爱，望尽了世事变变，总会明明是错也难改，将一切往事淡忘，留下你将心中琐碎片段缝合，又带到现在，又带进梦内，多少秋雨散落，夜里飘过岁月，我才忘掉你。不见你，但有你，失去你。

Thank you， 多謝。其實咧，好多情歌裏邊咧都有好多好浪漫嘅情景嘅，好似落雨咁樣啦。落雨就係一個好浪漫嘅情景啦。兩個人執埋喺把遮裏邊，佢又驚你揼濕身，你又驚佢冷傷風。但係咧就硬係好 enjoy 佢執埋一齊嗰種感覺，而得嗰場雨咧滿曬落唔停咁樣。咁樣咧，但係咧有一啲男仔咧，就覺得咧帶女朋友去曬月光咧。就零舍覺得浪漫嘅喎，不過咧，我就奉勸啲女士們咧，喺呢個月圓之夜，當個月光又大又光嘅時候咧，你哋就要小心啲，因為咧，你嘅男朋友咧就會露出佢嘅真面目嘅啦。你哋諗緊啲乜嘢啊？今晚黑咧，我就準備咗一個既安全又浪漫，去繼續欣賞陳慧嫻唱歌，送俾你呢一首歌。月夜的隨想，南夜看星月，游過那天空，懷緬地聽那海角的風，人面縱不相同，幻變皆空。往昔的一切，永遠心裡痛。遙遙彎彎一片月，月照。誰在共你說話，伴著你入夢，海中映照的月，泛起每點歡笑共痛。誰在共你說話，伴著你入夢，海中映照的月，泛起每點歡笑共痛。遙望每點星塵，風中远飞，我衷心祝你忘掉了别离，缘分变迁稀奇，悲欢也似戏，向星星诉心愿，幸福每天都属你。多謝。跟住呢一隻歌咧，又係對於有一啲人嚟講咧陌生嘅。Oh, thank you。但係我又知道卡拉 OK 有人點唱呢啲歌，睇下我記唔記得先。 婆婆，你好。 谁会留心？曾解几多足印？印着往事诺言，一起走这一生，情别无声，仍想。看秋色渐近，对倒影盘问，理想必须忘掉你，始终不忍，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的去等。看秋色渐近，对倒影盘问，理想必须忘掉你，始终不忍，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的去等。 其實今天看到偉人開演唱會很開心的，所以我們其實受人所託就來搞慶個場，搞點氣氛。 因為的而且確我覺得偉人一個是唱歌很有感情和很有感覺的女 歌手。當然，剛才看了半場，大家已經有意聽到了。 當然。 好，我們起歌。 來。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。 但希望大家可以一齊舉高手，一齊同佢唱，好唔好啊？ 嗱，下身幾個枕頭，劈咗幾罐啤酒，食傷口，什麼會有感覺對戰鬥？嗱，你不需要枕頭，也不需要飲酒。 几多考试，同窗温书，总会有规注意我念新诗。我陪中史，却在大考。 血流不止， 夜听心事， 好路日似通雪超市， 无忧天半日， 一次次复次，近左边一间，左边一间，肯定做大事。那下身几个枕头，踢咗几罐啤酒，这伤口怎么会有感觉到颤抖？那你不需要枕头，也不需要饮酒。 谁在唱着他的歌，以那彼此有期 见于踢波， 每一天记得不懒惰， 曾话过 是我梦， 谁在接班掀起风波，眼力中跌过伤过， 又当上了一步， 从没知了这天空唱过，路又似通宵超市， 日日 一次次复次，近左边一间，左边一间，合力做大事。 下 身几个枕头，踢咗几罐啤酒，这伤口怎么会有感觉到颤抖？你不需要枕头，也不需要饮酒，要打救就揾老友，你就冇乜愁。 Hello， hello， 多谢多谢。 Hello。Hello， 小朋友。 Hello，Hello。 Hello， 小朋友。 看，路又似通宵超市， 无忧天半日， 一次次动之，近左边一间，左边一间，合力做大事。那下身几个枕头，吃咗几罐啤酒，这伤口怎么会有？你不需要枕头，也不需要饮酒，要打救就找老友，你就冇乜愁。 多谢多谢大， 多谢 多谢你哋。